在罗隐的这首诗中带有一丝强烈的讽刺意味，表面上他是感慨鹿门山的黄土不够多，乃至于连孟浩然这样名士的陵墓都只能盖得矮小简陋，可实际上他是讽刺当时的社会对有才华的书生过于冷漠，不仅不能发挥他们的才干，也不知道爱惜人才，在死后更是无人想起。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，若不是后来的襄州刺史仰慕孟浩然的名望，特意重修了诗人陵墓，这座荒野山中的孤坟怕是也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。由此看来，罗隐既是为孟浩然的坎坷命运鸣不平，也是在感慨自己的时运不济，他甚至是在为千百年来的落魄文人们呐喊。那种凄厉的呼号足以穿越千百年的岁月，震动我们的心扉。数步荒针皆旧昔，寒江漠漠草萋萋，鹿门黄土无多少，恰到书生种遍地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田阳，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心有

但接下来郑和沉船、海洋巨兽、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，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《逐浪计划》，演播小米。 上集当中说到，四人探宝组向后山出发，路上王法再次出手救了小鱼，两人在吵吵闹闹中越走越近。马鹏除了绘制地图，一路都在拖队伍的后腿，反倒是自建在探宝路上的表现让王法觉得十分意外。王法又扔了一块石头下去，过了一会儿发出了石头撞击水面的声响。小鱼怀疑道，难道蓝洞直通大海？自建的分析是对的，石浪崖这种山体结构果然别有洞天，但万万没想到他要寻找的岩洞竟然在他最后放弃爬上来的山顶，而且在洞口边缘他们还发现了一处茅庄。要想了解蓝洞有什么古怪，只有沿洞口下探。小鱼只是眼珠一转，王法就知道了他的心思，立刻否定道，不，要下去也不是现在，最好在他们都不知道的时间来，万一真有秘密，你也可以给你爸留个余地。小鱼困惑地问，你到底是想少一点人分宝藏，还是为我爸着想？王法笑了，我对所谓的宝藏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但我想了解你和海哥。了解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是早就说过了，我是兽医，我只对人性和兽性感兴趣。王法笑眯眯的样子充满戏谑，鬼才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小鱼发现他的手还被王法握着，他抓得那么紧，生怕一松手小鱼就要掉下蓝洞。虽然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但这样的方式在一见面就互撕的人之间太尴尬。小鱼用力挣脱了自己的手，他手掌的余温悄然退却，他心里却有少许怅然若失。现在要不要信这个人？小鱼一点主意也没有，但至少有一点他说的对，可以去探索秘密，但要给父亲留一点余地。他们耽误的时间稍长了些，自建又在下面喊开了， 王哥，是发现了什么吗？我上来看看。 王法和小鱼赶紧跑回崖边，王法再次探出身子， 没有，小鱼又生我气了，说要惩罚我在这里当金刚，我说除非他也留下来陪我打飞机。 明明王法说的打飞机是好莱坞电影金刚的桥段，现在说起来却充满性暗示，成功地转移了自建的注意力。崖上崖下的男人们都发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声。小鱼狠狠地瞪了王法一眼，准你占我便宜了。王法帮小鱼挂好下降器，再次小声嘱咐，自然点，别让大家看着我，为了你爸爸，我们另找个时间来探探蓝洞。小鱼心乱如麻地点了点头。到王法下降时，他真想割断绳索以免有人发现秘密，但这样肯定会引起自建怀疑。犹豫之后，王法保留了每一处毛中的绳索，但愿这稻草人的把戏能暂时糊弄一下。探险四人组下到最后一个悬臂时，天色已经黑透了，留守组所有人都在眼巴巴等他们下来。当得到什么收获也没有的答案时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沮丧的表情。探险组这天累成狗，留守组也没闲着，把足迹能到的丛林、海滩、地毯式搜寻了一遍，而且一直请求笨叔带他们出去转转水路，不过笨叔总是充耳不闻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希望小鱼能说服笨叔，而且是立刻马上。所有人都清楚，每耽搁一分钟，寻找他们的队伍就可能登岛，那时他们将失去话语权，失去寻找秘密的资格。 小鱼有些困惑了，为什么你们都在关心秘密，而不是关心怎么回家呢？就那么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吗？碧荷姐却替大家回了话，不管是你爸爸还是把我们困在这里的人，迟早会出现的。我们拿到秘密不是为了占为己有，是想有个谈判的筹码。小鱼，你可能不需要担心你的安全，我们不一样，是帮亲还是帮理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。小鱼姐不会不管我们的，我们说好结盟的。自荐接茬，这些话巧妙地把小鱼放在了道德的天平上。以小鱼那种经不起激将的烈性子，多半会选择帮助大家。难友们看得很准，这次小鱼在答应前用目光征求了王法的意见，王法点头表示了默许。虽然他不认为那个宝藏真的存在，但借此了解海哥同样是他的目的。果然只有小鱼能说服笨叔，他只是拉着笨叔的胳膊撒了撒娇，笨叔便拗不过地点了点头。不过快艇最多只能载五个人，自荐高风亮节的推荐这次由初六跟班。于是在一个打仗般快速的晚餐后，带着一身疲惫，小鱼、王法、马鹏和初六爬上了笨叔的快艇。按事先说好的路线，笨叔将带他们从外围绕道一周。靠近赤道的地方天黑得早，幸好这晚月光皎洁，把神秘岛笼罩在一片温柔的幻影中，连鬼斧神工的浪石崖也隐去了凌厉的真面目。再次踏上这条船，上岛那日的惊险仍历历在目，每个人都沉默着，谁知道眼前这片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会藏着怎样的汹涌。和大家预想的不一样，本书没有像入岛时走之字路绕去外围，而是贴着悬崖峭壁在绕道。马鹏在心里默记路线，突然间恍然大悟，乱流是神秘岛的外包围圈，怪磁场是在外围的圈，乱流和怪磁场将神秘岛层层保护在内，但保护圈是有缺口的，一旦知道准确路线便可以直杀中心圈，只要能抵达神秘岛，岛内和周边一切正常。如果这是大自然的杰作，那神秘岛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郑和当年选择这里让惠帝隐居，果然是天时地利人和。笨叔将快艇开到最低速，四只强光手电同时照向崖壁上方，只见照成光圈里的崖壁怪石突兀，石缝里偶尔会爬出一两根藤蔓，潮汐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岩壁。神秘岛在沉睡，这里既没有方便人力上山的路，也没找到明显的洞口。照这个速度，没一会儿快艇就要绕过山石回到海滩了。突然间小鱼大喊，笨叔停下来停下来。原来大家只顾着仰头往上找，小鱼的手电却贴着海水和石壁游走。突然他发现了一处内凹很深的弯洞，里面有个庞然大物在浮浮沉沉。笨叔熄了火放下一个锚，快艇的马达一停，立刻便能听到弯洞里那个大家伙发出的轰鸣声。四只手电齐刷刷地照过去，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箱子，它身子的一大半趴在海水里，远看还以为是只浮在水面的鲸鱼。不过这只鲸鱼并不安分，它随着潮汐起起伏伏，肚子里还发出发动机轰鸣的声响。不约而同，小鱼、王法和初六都戴上面镜跃入水中，他们要潜到水下看看这个箱子是什么鬼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逐浪计划》，作者林小冉，由小米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尽管有强光水下手电，黑夜的海水中能见度不超过七八米，三个人憋着气绕着大箱子游了一圈， 估摸出箱子的体积大概是20立方米，朝岛外的这面有一根巨大的柱子，随着潮汐的推动不断往箱内做活塞运动，箱子底部还有一根巨大的缆线朝弯渡内连接过去。下水的三个人显然都打算顺着缆线潜过去一探究竟，可惜憋一口气下潜不了多久，初六最先返回浮出水面，王法顺着缆线多踏了一会儿也不得不上浮，原想上去换口气便好，不料立刻摸到了上方的石壁，原来弯洞很深，缆线已经走向水下洞穴，这里完全没有空气，没有水肺不可能继续往前。小鱼修长的双腿在王法眼前摆动，他还在往前探索，王法一把抓住他的脚踝拉回来，然后拽住他的手腕往回游。两人探出水面换气，小鱼不满地瞪着王法，我还有气可以再往前。王法苦笑，哼，再往前就回不来了，我可不想美人鱼变死鱼。最先出来的初六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潜入水下，不过这次下潜的时间更短，没一会儿他便冒出了水面，取下面镜大口地喘息着， 姥姥的没戏，得回去背气瓶。 笨叔和马鹏把他们拉上了快艇，马鹏一直追问这箱子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初六骂骂咧咧的也答不上来，趁初六不注意，王法在马鹏和小鱼的掌心先后写下了几个字，玻璃发电，玻璃发电。月色下的三人都面色凝重地沉默着，的确在这样远离大陆的海岛，想像文明世界那样生存，电力供应是大问题，如果仅仅是笨叔的生活用电需要，太阳能足够了，而用到这样大型机组的玻璃发电，说明岛上需要强大稳定的电力供应，这意味着神秘岛的确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基地。海哥如此煞费苦心地经营这个神秘的岛屿，究竟图的是什么呢？回到海滩，众人还在岸上焦急地等待着，初六在海滩上画出了那个大箱子的模样，众人七嘴八舌开始讨论，一直沉默的碧荷姐低头想了一阵，突然冒出一个答案，玻璃发电，这是从日本引进的玻璃发电，最适合海岛电力的清洁能源。不想公布答案的王法等三人心里都是一惊，没想到见多识广的碧荷姐仅凭初六简单的描述便猜出了答案。 哇，碧荷姐你好厉害啊，你没看到怎么知道的？ 丽丽毫不掩饰她的马屁，这个很容易判断。碧荷姐皱着眉， 好奇怪啊，这个岛怎么会需要玻璃发电呢？ 难道小鱼爸爸在这里搞秘密基地吗？自建有些得意了， 我没说错吧，这个岛的秘密就藏在山洞里，山上找不到入口的，得从水路。 碧荷姐略一沉吟，事不迟疑，我们赶紧回木屋拿上水费，再去探探有什么鬼吧。 坚强赶紧接话，小鱼他们几个都很辛苦了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这次我和丽丽去。 阿牛也不甘示弱， 我初六去。 自建更为积极， 我的脚没事了，我晚上视力好，我去。 没等大家讨论出个结果，一直在眺望远方的笨叔挥动着手臂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众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一盏夜航灯在远方闪烁着，正朝着神秘岛的方向驶来。随着那艘船的靠近，小鱼的表情很复杂，他已经认出了那熟悉的船身，喃喃自语，是竹浪号。刚才还争先恐后要去拿水费的难友们全部安静了下来，竹浪号的进岛线路和那天笨叔的快艇几乎一致，只是那么庞大的游艇东进西突地走显得有些滑稽，只有心无杂念的马鹏看得在一旁傻乐。 你们看啊，那艘船像不像猪八戒跳芭蕾舞？ 众人稀稀落落发出了几声应付的笑声，小鱼完全笑不出来， 父亲果然能从乱流圈突围进来，这说明他有太多瞒着小鱼的事儿。这几日对父亲由怨愤到想念再到怀疑，小鱼真不知道再次见面自己该如何面对。逐浪号在海滩延伸出去的码头靠了岸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第一个从逐浪号上跳了下来，看到海滩上站了那么多人，他愣了一下才向这边奔来。众人自觉地都后退了几步，把小鱼让在了最前头。奔跑的男人果然是海哥。这时海哥远远看清了站在头牌的小鱼，大声喊着： 小鱼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急死爸爸了。 海哥的声音变得很沙哑，可见这几天他有多上火着急。话音未落，他已到小鱼面前，一把抓住小鱼双肩，上下前后查看一番，发现他完好无损，这才长舒一口气。 小鱼啊，你把爸爸差点吓死了。 小鱼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，手却倔强地推开了父亲。月色下，他冷冷地看着海哥：你不觉得欠我一个解释吗？海哥来拉小鱼的手： 我肯定给你解释，你也要给我解释。走，先上船。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？我们一起回家吧。 我现在就要你解释。 小鱼用力挣脱了海哥，几乎带着哭腔喊了出来。这几天为找小鱼，海哥都快急疯了。俱乐部没人敢管小鱼的行踪，只知道他这些天在带两个潜水学员。还好吴马鹏交费时有记录，通过他的刷卡记录查到身份证，再查到他曾经入住的客栈，最后打听到吴马鹏退房时曾兴高采烈地说要去参加南海船前。拿到南海船前牌照的游艇并不多，可惜问了个遍也没有小鱼的下落。最后海哥急了，台风一歇，不等警方出动，就自己驾着逐浪号出海。他沿着船前路线把可能去的地方全都搜到，最后几乎是抱着绝望的心情来神秘岛。没想到一下船竟然见到了女儿。所有寻找小鱼的艰辛海哥都没能说出口，因为小鱼执拗地发起了一连串的炮轰： 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和文叔怎么会知道进岛路线？你为什么要经常来这里？这个岛跟灰地有啥关系？为什么会供着他的雕像？最重要的，弯洞里的玻璃发电是干什么用的？ 小鱼情绪很激动，他急于向身后的难友们证明他的父亲是清白的、正义的，并非他们想象的贪财重利、阴险狡诈之徒。海哥被小鱼一连串的问题难倒了，他声音沙哑： 我们单独谈谈好了。 不，如果你心里没有鬼，就在这里谈。 小鱼怒喊，海哥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 你是我女儿，我可以给你解释。我对这些人没有交代的义务。 小鱼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： 他们不是这些人，那些人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 难友们都沉默地看着这对争吵的父女。吴马鹏想劝劝小鱼，手刚碰到小鱼就被他一把甩开。牛脾气犯了倔，火头上谁也劝不了。眼见父女俩都僵在原地，谁也下不了台。不过众人中还有个不怕死的，王法走到父女俩中间，慢条斯理地开了口： 小鱼啊，你确实应该先听听他的解释。 你不是最想了解他吗？啊，现在他就在这里，有什么话你就问啊，给他装什么好人？你这个装模作样的老狐狸。 小鱼正好把怒火发泄在这个送上门来的出气筒上。王法哭笑不得： 哎，你们父女俩平时也这样一点就炸吗？ 大小姐，我提醒过你好几回了，